真或假的话，只求不忘了我最真的模样，最真的微笑。红灯闪烁停住的街道，熟悉不同面貌，一张床一个停靠，黑夜白昼颠倒，谁能解读脸上的微笑？爱是三万里程的孤单，闪着等待的泪光，眺望可能 你有没有仔细看？重新做。 加班加班，你就知道加班。你都多少天没陪我出来吃饭？ 其实我真得给你好好吐个槽。你说我那女朋友她怎么这么不知足啊？ 这次再做不好，我 辞了。出去买小弟的呢。 天到晚 你说我这也 跟着你这个味道， 那女朋友怎么 真走了？你可别后悔。 有人微笑。 活力 UZ 课，不听话，只听歌。 比朋友的关怀，责备我太懒散，挑个适合的伴，不求他安排烛光晚餐，静静的一起吃早餐，还难在情愿平淡。我放下了身段，乐观悲一半一半，缘分该来的就会来。

身体的剖腹，密密实实其实好想碰杯，痛痛快快过这一杯。Let's celebrate，Let's celebrate，Let's celebrate， 要对得起这张飞。哇哈，这晚你不是你，早够美，想起就起起。为庆祝生意听到的呼嗌，为庆祝生脚跨出的伟大，庆祝生眼看得出这世间的奇怪，为庆祝生买嘢开心的买，为庆祝生买世一月买大，庆祝一套戏轻松的百佳。Let's celebrate.为庆祝生意听到

边全都是东北味儿，一肚子的词儿，唠嗑很逗人儿，广东人都是那地人儿，不过你是那地人儿，都是爱家乡的人。 小王，你这个设计不行啊，客户的要求你有没有仔细看？重新做。 加班你就知道加班，你都多少天没陪我出来吃饭？ 其实我真得跟你好好吐个槽，你说我那女朋友她怎么这么不知足啊？ 这次再做不好， 我 气得 我出去买点小气的呢。 天道啊， 你说我这 也 是 你这个位置， 我那女朋友 你 这么不知足， 你可别后悔。 有人微笑。 活力 music， 不听话，只听歌。 I can't help but pull the earth around me to make my bed, and to know you.

心的声音，就在这里。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，九八二许愿池。 我的名字叫倪帅，今年是21岁。小故事就比如这次开学吧，这次开学就是行李太多了，行李太多了，我的老娘送我来的，然后一块儿去这个天津这个滨江道这步行街去玩的时候，人家那儿有一个这个辽宁路小吃街里边吃饭，然后有一人家有点了一份是酸辣粉儿。结果呢，我老娘特别实在，点完之后在这等着，等上来之后一看，老娘说的第一句话是：“这不就是炖粉条子吗？”当时把我给笑了，肚子都疼了。 最初睁大眼睛，看到身影不懂影，然后我大笑大喊不停，旁人极高兴。是我首次能任性，似想不生的眼泪要尽快哭清，也许感到在世间路程全是山高水深的险境。人其实怎么长大，怎么懂性，有那位必须尊敬，为何要说话无权大声，只听指令，为何是值得恭敬？那个教晓我是什么叫做友情，何为倾出至诚，我何日乍醒，终于懂得爱情，暗里喜欢性，最怪得要命。这世间光临从来未平稳，为那种意义降生，我该开心亦庆幸，每日每天等到终点以后，我的灵魂还未知可会再踏红尘。人其实怎么长大，未必懂性，说靠英文取胜，为何要我学明朝历史便会聪明，学完什么懂感性，那个碰缺脚踏到最快会尽兴，怎么有需要与我队友争胜，其实为什么长大，什么保证我有竞争的本领，能做什么活得光荣，令人值得尊敬，我也算生性，但什么叫做世情，难道一生旅程要连续晋升，找到钱找爱情，我会否心领。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中国少年》，车行作词，李欣作曲。

雨侵蚀吧，让它推向我在边界奋不顾身挣扎。如果有一个世界浑浊的不像话，我会疯狂的爱上。

在哪里风景是一样的，那就走吧，别忘了带上吉他和悲伤外壳，大概吧，我也可以是吟游诗人。那就走吧，谁知道前面是什么，那就走吧，停留在哪里风景是一样的，那就走吧，别忘了带上吉他和悲伤外壳，大概吧，我也可以是吟游诗人，或许吧，我也可以是流浪的诗人。 时间刻度九八二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.2 兆赫 AM927 兆赫，聆听未来，身份不同。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，九八二许愿池。 我的名字叫倪帅，今年是21岁。小故事就比如这次开学吧，这次开学就是行李太多了，我的老娘送我来的，然后一块去这个天津这个滨江道这步行街去玩的时候，人家那儿有一个这个辽宁小吃街里边吃饭，然后人家点了一份是酸辣粉儿，结果呢，我老娘特别实在，点完之后在这儿等着，等上来之后一看，我老娘说的第一句话是：“这不就炖粉条子吗？”当时把我给笑的，肚子都疼了。 最初睁大眼睛，看到身影不懂影，然后我大笑大喊不停，旁人极高兴，是我首次能任性。

痛苦的相思忘不了，悔恨你还来拨动我心跳， 下雪，记忆却堆满冷的感觉，思念的忘记，霓虹扫过喧哗的街，把快乐赶得好远，落单的恋人最怕过节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爱奇艺北京时间共同